好，欢迎大家翻翻嚟咧，我哋咧军事导航节目啊，军武起言啊，咁啊，今集系第21集啊， 系， 好啦，咁就我系你哋主持人啦 ，Larry 啊， 系 Alex 啊， 好啦，咁咧就我哋咧，首先咧，我哋喺香港都有单军事新闻、啊、，Alex， 好新鲜、 啊，系啊，這個、呢个咧就呢一单新闻咧就系、是、睇大家第一张 slide 咧，见到呢个美国嘅， 嗱，冇睇错啊，冇烟噶， 吓冇烟，因为美国啲人唔会喷烟噶嘛，即系、這個。俄罗斯嗰啲黑烟系嘛？ 系啊， 大陆就都会有白烟嘅咁样。咁咧就呢、這个咧就航母舰啊，列根号啊。咁咧呢个列根号咧就访港啦吓。咁咧就访港四日。咁咧基本上咧就佢之前咧我哋未讲过咧，美国其实喺旧年都会想派呢个嘅斯坦尼斯号嚟香港噶嘛。 系俾人 reject 咗。 咁但系咧就嗰阵时因为台海个南海个情况嘛。 系。 咁南海嘅情况嗰阵时咧就唔批啊。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冇得嚟，所以大家都觉得好可惜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 系咪即系而家南？系咪即系而家南海让步咗啦？ 我谂应该系咧 ，Donald Trump 咧，其实就同依家大陆关系都仲 OK 嘅。咁第一，佢南海好似冇乜点巡啊呢轮，呢个零月都好似冇见过啲驱逐舰入嚟南海嘛。 系。 咁另外咧就是、你见大陆咧喺呢个嘅北韩制裁方面咧，好似加强咗嘛。之前咧，咪所有国有银行都唔可以同北韩做生意啊嘛。 系。 咁啊，即系全部借钱。如果你任何企业想同北韩做生意嗰啲，就一定冇得捞噶啦。咁、所以咧，就习近平讲咁强烈嘅信息，我谂 Donald Trump like 咯，俾个 like 佢咯，所以就嚟啦咁样。咁大陆又话好啦，你嚟得我又俾你嚟啦咁样。 咁益佢。 咁啊益佢啦。咁啊呢单嘢咧就嚟，但系咧就冇乜人可以上去嘅啫。即系上去咧，就唔系好似上次辽宁舰咪可以派飞大家入去嘅，今次就冇喎。今次佢话预先登记啦，咁我谂预先登记就主要系传媒朋友啦， 唔系，我觉得 系啲美国公民啦。 我觉得因为机库飞机太多啦，唔方便带啲人入去啦，应该 唔方便得啦。其实大家舰好大嘅， 又飞机多嘛，你摆满晒， 唔系噶，都好大噶。其实佢本身呢架飞机，你咩大辽宁舰几多先得噶？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就我哋咧就都系睇相咯，都上唔到去，最后始终都。但系咧呢架嘢咧。正嘅，因为咧，大家都有睇过我哋之前啲集数，我哋讲咧，其实就算列根号，列根号比较新啲啦。咁列根号入面可以摆70架战机嘛。 系。 咁有乜70架战机入面咧，有40架系大黄蜂同埋超级大黄蜂嘛。 系。 咁仲有其他啲，例如话啲电战机 EA18G 嗰啲咆哮者嗰啲啦。咁所以咧，其实上面一定系好正嘅。 即系三代吧，大黄蜂喺晒度噶啦。 差唔应该系 CD 同埋 EF， 我相信。 系。 AB 应该都唔多噶啦。咁咧，另外咧就好似我哋嘅立法局议员咧，嗰、那个叫咩啊？谭文豪啊， 系 即系个飞机师啊， 系 终于可以上到去，佢好开心啊嘛。 咁我上去揸啊，喂， 揸唔得噶啦，但系佢影咗张相， 系 系啊，即系戴住啲头笠咁影咗张相。咁我谂对佢嚟讲咧，好开心啊，揸飞机噶嘛，咁佢揸民航机噶嘛， 系 咁啊呢个军机佢未揸过啦，相信。咁啊当然呢个对佢嚟讲，即系佢自己飞机师好开心啦。咁呢个咧，卡尔文森号以前嚟过香港，2011年嗰阵时，咁就。之前咧，除咗卡尔文森号咧，就斯丹尼斯号上次嚟唔到啦，乔治华盛顿都嚟过。咁啊，今年其实都热闹啊！我哋咧六月嗰阵时未，嗰阵时俄罗斯有个叫雅量格号啊， 系 嗰阵时嚟咗嗱，雅量格号咧就唔系 Alex 成日讲嗰架咧，即系改装咗做呢个嘅辽宁舰嗰个雅量格啊。嗰雅量格咧就系一个导弹驱逐舰嚟嘅， 真雅量格， 真雅量格系嘛？咁呢个雅量格号就系导弹巡洋舰嘅驱逐舰都太少啦。导弹巡洋舰都好大架，万几吨嘅。咁、 哦、 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其实今年维港就好热闹。咁咧就摆青衣啦。咁当然啦，嗰、那个指挥官咧就话，其实佢嚟过香港5次，咁佢觉得咧就维港窄咗啦。咁啊，同埋佢觉得，我谂系佢成件事觉得系香港都变咗好多啦。 唔系佢眼光阔咗啫，烟年应该冇变到嘅。 因为佢巡海南海，就觉得窄咗咁样。好啦，咁我哋讲第二单啦吓。咁第二单咧就搞笑嘅。咁咧就据说咧就美国一个智库啊，咁咧有个人咧就出咗本书，咁咧佢就话咧嚟紧咧大陆咧就会2020年咧就攻击台湾，咁咧就谂住当时咧就会祖国统一。咁就会收复㗎啦咁讲。咁所以都相当恐怖啊呢单嘢。 佢咪睇少嗰个零啊。 佢睇少个零啊。即係2020。咁呢单嘢係搞笑嘅。好啦啲人就问佢喂其实你点嚟啊咁讲。因为佢嗰本书呢叫做中国入侵威胁台湾防御与美国亚洲战略咁啦。佢就话呢佢呢本书唔系冇根据㗎喎。佢呢本呢系引自呢台湾2013年出嘅国防白皮书。咁佢话呢个重点就唔系2020年而系呢 共产党一路都想打台湾，呢啲系阿妈都系女人嘅理论。咁所以其实咧就我个人觉得咧呢单笑料嚟嘅，但系咧佢最恐怖嘅地方咧就系话佢会引用咗台湾嗰啲消息噶嘛。咁啲人咧就即刻好惊，尤其是台湾啲人啊，即系问国防部长：喂，依家你泄密俾人听啊？咩我哋咩共匪谂住2020年打我哋啊，成咁样。跟住咧就佢梗系唔会认。第二个就系话，究竟如果真系大陆打过嚟，挨到几耐咧？佢就话起码挨到两个礼拜。跟啲人笑佢啦，两个礼拜点挨啊？如果唔觉意嗱，咩情况挨到两个礼拜咧？佢话。如果大陆冇断水断粮，即系咩意思呢？例如话你啲电冇断啦，大陆唔好夏天嚟打，因为啲少爷兵顶唔顺卅几度打仗啦。如果网络俾佢用啲电池充脉充弹啊，整咗之后上唔到网又唔得啦。咁即系一扎啲咁嘅好低能嘅条件啦，咁变咗啲少爷兵顶唔顺啦。咁所以咧都几好笑嘅呢单嘢。咁即系大家当笑料睇就算啦。咁你话究竟大陆打台湾成唔成熟呢？我觉得就未成熟嘅。因为大陆打台湾咧，首先咧佢要有啲两栖舰啦，大量嘅海军陆战队登陆啦， 登陆艇啊， 系啦。咁另外佢啲主战坦克又要上到去啦，咁跟住佢辽宁号应该一架唔够顶嘅，应该到时要出三架航母舰咧，就锁晒佢附近海域啦。咁即系日本咧同埋美国，就算要过嚟救咧，就要同大陆咧冒险打一场嘅，例如要炸沉嗰啲航母，咁够唔够胆咧？咁当时都唔知。咁另外咧，根据呢单消息咧，又有人踢爆咧。原来台湾呢嗰啲外国者呢，因为佢有外国者三型飞弹啊。原来呢佢本身都有成500支㗎啦，依家又多咗呢一个基地喺屏东喎。咁呢就呢喺呢个 Google Map 呢就影到呢，原来呢喺呢个嘅屏东嘅空军基地呢就摆咗外国者三型嘅飞弹，据说呢就有8个阵地，已经摆了7个啦。咁所以呢就一个飞弹连队摆咗过去。咁究竟呢啲嘢系咪因应返呢？啱啱我哋头先讲就系个国防部长收到风2020大陆真系打，咁佢哋要做啲嘢咧就唔知。不过咧，如果大家咧有睇咧，旧年咧系咪习近平讲咧起呢个高铁起到台湾啊？好似2021，我冇记错， 系咪识游？ 2020，咁你谂啊，点解佢要咁讲咧？系咪就因为佢已经有2020年已经祖国收复咗台湾，所以到时高铁就可以起到台湾咧？咁啊真系唔知啊。所以咧呢单嘢咧系几耐人寻味嘅。咁当然啦，啲人咁讲，其实如果到时咧真系打到嚟台湾，未台湾够唔够打咧？咁咧据说佢哋而家咧就准备升级佢哋嘅坦克，佢哋嘅主力坦克，咁佢哋用紧咧 M60A3 啊。咁佢哋话咧系啦， 佢唔系做紧呢个 M48 啫咩？ 佢应该 M48 都有嘅啩，我谂，但系佢就话 M60A3 咧，基本上咧就由95年开始就用到依家就超过30年，佢哋自己都有个叫做勇虎战车啊 ，M48H 呢个我唔熟啦。 M48 唔系就系再 M60 之前再旧一代嘅， 再旧一代 坦克咯， 但系佢自制嘅呢、這个， 佢自制我应该都系用翻草图再自己制制造啫。 系啦，都有25年。咁今次咧佢提升咧就准备咧就会买埋呢个嘅 M1A1 嘅二手战车啦，即系美军嗰啲、 啊。美国佬卖俾佢啊？ 唔知美国佬卖唔卖噶，但佢想咯。系啦，咁就希望可以咧就补足到，其实都难嘅，因为你大陆依家咧，即系佢哋嗰个 99A 嘛，同埋佢嚟紧咧都会做一个中型或者轻型嘅坦克嘛，咁大家都估计佢应该系攻打呢个嘅台湾嘅幽灵地带，咁所以咧就都呢单消息好难讲啦吓，咁但系就台湾应该都要做啲嘢噶啦。好啦，咁下一单都好搞笑嘅，呢单搞嘢，卡达尔啊，佢哋咧有个阅兵仪式咧，佢哋竟然咧抄咗解放军，咩意思呢？就系、是、佢原本咧，佢哋就用开英军嘅，即系用开英国嗰啲嘅仪仗队，系啦。点知依家好衰唔衰咧？佢觉得解放军嗰啲踢正步有型啊，跟住于是咧就抄咗咯。咁佢哋点咧？仲要个司令官讲咧，佢哋用中文讲嘅。即系可能1212呢种广东话啩， 咁不可用，咁不如用德文仲型啦， 仲德文仲型，但系佢哋用咗普通话咯。咁就我谂德国依家阅兵都唔用翻嗰只噶啦嘛，咁即系得翻解放军啦，呢啲世界唔多啊。咁佢咧就用咗解放军咧嗰啲咁嘅嗰啲踢正步同埋嗰啲嘅口令咯。咁所以都几好笑。咁啲强国咧果然系真系 德国佬应该都唔再阅兵噶啦，应该， 因为佢哋依家去纳粹化，我谂佢哋都唔兴嗰只嘢噶啦。好啦，咁另下一单消息呢就又系同大陆关事嘅。咁即系中国呢，因为就中共崛起嘛。咁就军力强咗好多，同埋呢我哋呢应该我哋今年已经报道咗好多次呢，就系中共已经派咗好多潜艇去印度洋嘛。 咁同埋咧，佢已经咧将个潜艇卖咗俾巴基斯坦，所以巴基斯坦咧依家咧系有佢啲嘅柴电潜艇嘅，系啦，03乜系列嘅，咁咧嗰啲嘅柴电潜艇咧，同埋大陆嗰个核潜艇啦吓，基本上依家佢哋咧交叉夹住印度噶嘛。咁所以印度洋佢哋係互相交換消息嘅，咁意思即係話呢，如果巴基斯坦嗰啲潛艇呢發現到有美軍或者發現到印度嗰啲潛艇或者啲海面船隻呢，就會第一時間通報俾大陸嘅，咁大陸咪好掌握到成個印度洋嘅動向囉。咁因為佢哋有呢個一帶一路嘅戰術㗎嘛，咁一帶一路嘅戰略其實主要都印度洋都好重要㗎嘛，咁所以就基本上囊括咗成个印度洋嘅战略咧，入咗去大陆咧，依家咧其实个大海军嘅战略，咁变咗咧，印度咧见到你大陆咧嚟紧系咪有好多航母舰会出嚟啊？同埋咧，佢094嘅核潜力嗰个嘅航嘅潜艇就已经整好啦嘛，即系据说已经可以随时出海噶啦。咁094咧可以射巨浪二嘅。咁巨浪二咧，绝对射到印度啦，绝对 cover 成个南亚啦。咁所以基本上咧，佢都惊嘅。咁咧，美国佬当然都理论上会同佢协防啦。例如之前咧，咪做咗个美国、日本同埋印度军演噶嘛，即系都想话俾大陆听，你唔好咁串喎。咁但系都唔理啊，系咪？咁啊，印即系大陆佬继续会出好多核潜艇。 印度有做两架，咪佢自己做啊？ 系啦，咁啊，于是咧，佢系谂住自己做，咁啊，应该系自己做嘅呢个。咁咧就，但系你话印度佬做潜艇叻唔叻咧？唔系做呢个航母舰叻唔叻？就唔叻嘅。嗱，讲个笑话俾大家听。咁咧，当时咧应该系今年嘅年头啊。 系 佢咧就有一架航母舰咧，理论上咧就应该咧系可以落水嘅。 系 点知就反鬼咗。大家幻想到咩叫反鬼咗？ 点可以反嘅咧？ 你幻想唔到，我都幻想唔到。即系明明你应该落水就冇事噶嘛。 系咯、啊， 佢真系可以成只反转咗。咁于是咧就差唔多报销咁滞，又要由头又整执嗰啲嘢啦。 哇，咁犀利！ 真系相当之搞笑嘅。咁嗱，我自己觉得咧，佢兴建咧就慢啲啦。佢不如快啲去问俄罗斯买啦。 俄罗斯做紧咩旧货啊？ 俄罗斯啊，一系买佢。剩低嗰个咯， 嗰架都要入厂啦。 嗰架入厂啊，其实你都好难啊。你依家因为佢嗰架超日皇号嘛，其实嗰架就系本身俄罗斯嘅， 嗰架基辅级嚟噶嘛。 系啦，咁佢而家有一架整紧啦，头先讲咗啦。咁你话仲可唔可以？嗱，我觉得唯一咪向英国买咯， 皇家方舟啊， 系啊，买细嘅 架咗架大佬。 咁但系佢都叫有航母舰用啊嘛。 仲有一样嘢，嗰架冇弹射器噶， 冇噶，唔系咁佢本身都唔使弹射器噶，佢本身都系滑跳起飞噶嘛。 系咩？ 系啊，滑跳起飞噶，所以基本上佢都够用嘅。 但系 O K 嘅滑跳起飞噶都系。 用滑跳起飞噶。 咁、哦、算啦。 系啊，所以其实佢都应该问英国，就不如租或者买好过啦。 有个好细架嘅喎，真系。 咁啊，都够用嘅。如果可以挤到20架，佢都够用嘅，暂时。咁咧就下一个消息咧，就讲呢个印度嘅核潜舰，呢、這个又搞笑嘅。佢哋入港嘅时候咧，听讲咧就撞坏咗佢哋个升立系统。 点解佢抌多哈六嘢嘅？ 好多哈六系印度真系，如果你睇佢阅兵好正，咩嘅印度阅兵咧有叠罗汉揸电单车噶，卅几个人踩上个电单车度咁样。 我以为玩骨牌 嘅。系啊，好好笑噶，你好似玩杂技咁咯。即系军，即系佢哋嗰个国庆阅兵咧，你感觉好似嘉年华咁样。 我谂住，我谂住后边嗰个，即系前面啲全部冧晒咯。 系啊，好正啊，但系冇人做。咁咧，印度呢个核潜舰咧，就有读者问：乜印度有核潜舰嘅咩系嘛？冇嘅。其实咧，呢个核潜舰咧，基本上咧就系属于俄罗斯嘅 Alpha 级、阿尔法级。咁啊，好耐啦，大家知呢个嘢应该系七八十年代。咁咧呢架嘢咧嗰阵时咧就。本身好先进，本身咧系全自动化控制、 哦，即系佢冇走去美国投降，就走去印度投降啫，系嘛？ 就系印度投降。咁但系因为呢只嘢咧，其实佢电子化好高啦， 系 佢只需要30几个人嘅啫， 系咩？ 好犀利，你俾啲少一半都唔 少过二战啲 U 波啊， 好犀利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就30几个人就够用，不过咧个问题就系佢维修费极高，因为佢本身啲电子嘢劲啊嘛， 系 咁咧，同埋咧架嘢咧就大概12000吨到嘅。咁你谂下呢架嘢都相当强， 即系自己唔要俾印度啫。 咁佢自己退役噶啦，全部，因为佢玩唔掂啊，太贵。咁咧就其中一架咧就租咗俾印度租10年， 有一租咁好噶。 租咯啊！我想讲佢俄罗斯好中意租啲潜艇俾人噶， 系咩？ 系啊，好中意租。之前越南都有租噶， 啊， 有租啊。咁咪专租俾呢啲咪穷国咯。咁啊租俾佢。咁印度依家头痕地方系咩咧？点解仲未整咧？就因为原来整好贵嘅。咁咧就佢哋自己唔识整嘅，佢哋一定要揾翻咧俄罗斯佬过嚟帮佢整。 哇！ 但俄罗斯佬梗系成日敲诈你啦，冇翻亿亿声都唔帮你整啦。 哇！ 咁所以你就谂到啦，印度点算咧？今次嗱，我租咗10年，时间系咁扣，但我唔整咧， 又搞唔掂，我整咧又唔舍得喎。 我劈租咯， 同埋最紧要就系可能佢整下次又撞坏嘛。 我劈租咯， 咁啊真系好麻烦。咁你同俄罗斯佬好难劈嘅，人哋咁恶系咪先？ 我作沉嘅， 咁佢又赔翻，好大镬。咁咧，另外一单新闻咧就讲到咧，下一章咧讲到呢个嘅大陆啊，佢哋咧就用呢个嘅科学研究为名啊。就咧就准备咧去关岛咧就做一啲嘅海域科研， 系咪睇下上次嗰支北韩射佢啲准，睇下中唔中啊？ 北韩射嗰支中唔中啊？ 系啊， 佢就应该咧去咗，但据说咋就话佢哋咧要突破呢个咩啊？突破呢个第二岛链啊！咁咧就去到关岛附近咧就考察下。咁其实大家都知嘅呢啲咧，其实根本就唔系啲咩考察嚟嘅，即系其实你去到咧都系查下佢嗰度啲水文啊。即究竟嗰个情况，究竟个地底啊，个海域啊，有冇啲坑啊，有冇啲地方可以匿埋啊，可唔可以放水雷啊，嗰啲嘢啦。咁咧，基本上咧就大陆咧喺南海咧就 check 咗几十年噶啦。咁咧依家咧就去到关岛，其实咧我觉得就系比较政治意味嘅，就讲俾美国听咧，其实我依家咧已经突破咗啲第二岛链噶啦。咁咧我就会一路咧向住你哋本土进发咁样咯。咁我觉得就有呢个嘅意味喺度嘅。 咁下次咪珍珠港啊， 哇！如果系咁样，下次夏威夷噶啦，系啊嘛，即系如果咁样照去就应该系啦。好啦，咁下一章咧又讲啲潜艇消息，今次咧就唔系有人嗰啲，今次系冇人嗰啲。咁咧美国咧就计划咧研发呢个超大无人潜艇。咁呢个正喎，呢个 Alex 呢个咧就真系美国两个巨头啊，你都估到噶啦。 Lockheed Martin 啊， 系啦 ，Lockheed Martin 啦， 波音啊， 另外一个有波音。咁各每人咧就攞咗$4,320,000。就系研发，咁呢个咧就叫做杀人鲸啊个代号。 咁、呢几千万嗰啲唔系钱嚟嘅， 几千万都唔系钱。咁咧就两个咧就分别研究啦。咁啊边个中标啊？睇下中标嘅咧就要咧喺2020年咧就提供到咧一个 prototype。咁就到时有五架 prototype 咧原型机咧要俾美国试啦。咁啊美国国防部试。 我成日觉得波音好危险喎，而家 波音啊， 波音而家好似成样嘢都开始俾人踢走咯。 同埋佢好似咧，你硬系觉得唔系好实正嗰啲嘢。系啊，即系硬系咧，好似啲设计又唔潮啊，跟住咧佢啲嘢咧又好似好似好化学咁啊， 冇乜新嘢嘛，仲系 都系嘅，其实佢都系新嘢唔多啊。咁另外咧就另一单新闻咧就讲啦吓，有啲智库又讲美军设备过时，咁咧嗰啲 又过时 咧又缺乏，系啊，成日都咁讲嘅，就话啲嘢又唔掂啊咁样咯。咁所以咧依家咧就讲紧咧就究竟美国仲可唔可以维持到世界霸权咧咁讲，咁咧。佢个情况就讲陆军啊，陆军咧个装备咧就唔够，咁咧同埋咧就嗰、那个得三分一嘅战斗部队咧可以部署嘅啫，基本上 系， 咁同埋咧就好多部队都冇外国者，冇地狱火，咁啊大镬啦，系咪？咁你直升机冇地狱火，然之后佢哋啲空军部嗰啲陆军防空嗰啲又冇外国者，咁好大镬。 系， 好啦，海军舰队咧理论上旧年咧好似入咗几只舰啊嘛，咁但系都唔够中国快啦入得。咁另外咧就嗰、那个今年系咪有四次撞军舰啊嘛？ 系 咁你睇到其实佢哋个训练又好差。 我成日觉得呢啲佢讲系讲 National Guard 啦，定系讲呢个即系 Army 先。 哦，佢依家讲紧海军啊， 海军啊， 系啊，坚噶啲正规军嚟噶讲紧。所以咧就讲紧咧嗰个舰船训练系差。 啲 National Guard 系咪好旧嗰啲嘢？ 哦 ，National Guard 系你讲紧啲后备军、啊。有正规军同后备军咯，后备军就 National Guard，National Guard 仲、有分两只嘅， 系 分两只嘅，有一只战士嘅战备嘅，一只咧就后备，后备就系你成日见咧美国咧啲外星人打到嚟，最后咪要出动到国民警卫军嘅，嗰啲就 系 后备咯、 哦， 战士同埋后备都有嘅、 okay ， 分两级嘅佢哋，咁咧就美国空军咧都一路缩紧，嗱、這個、呢个咧我好似有一集讲过系咪，佢哋嗰啲飞行员唔够嘛， 系， 咁变咗其实佢哋依家都要训练啦。咁呢个就大家都要注意啦。 好，我哋讲到呢一节先，呢度先，下一节翻嚟。 好。